嗨，这里是猫宁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张勋复辟。张勋是那种很一根筋的人，不过说良心话，在民国时，无论是在军阀的圈子里，还是在社会上，其实他的口碑和声望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臭。虽然他统领的军队的纪律不是特别好，但根据当年那些伶人的回忆，其实张勋蛮厚道的。他请人唱戏，开个堂会什么的，给钱都很多。北京的江西会馆主要就是由他来资助的。他也对家乡奉新县所有进京读书的学生给予帮助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特别喜欢清朝，所以他的军队一直没有剪辫子，习称辫子军。他自己也不剪。袁世凯当政时期对他很优厚和关照，因为他只是北洋系统的支系，属于巡防营系统，但是他又属于巡防营系统中比较能打的部队。辛亥之后，有几支部队不是新军，一个是张勋的，一个是张作霖的，一个是陆荣廷的，他们都不是新军，其前身都是巡防营或者是土匪，但都久经阵战，他们总打仗，新军反而很少打仗。打过仗的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不一样的。辛亥革命时，攻打南京的民军有那么多人，而张勋就那么几千人，打了那么长时间才打下来，而且还没能把张勋的部队都吃了，还是网开一面让他跑了，可见张勋的厉害。张勋就是一门心思想复辟，想回到清朝。其实当时这个基本是没戏了，但是他总喜欢提这事儿。开会的时候就喜欢往外捅，而这个时候徐树铮就显现出玩弄权术的手腕了。徐树铮当然不希望府院之争继续僵持，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赶走。黎元洪怎么样才能被赶走呢？就靠张勋。督军团开会的时候，张勋又抬出复辟的调调，这时候徐树铮就怂恿督军团成员同意张勋的意见，最后签字的时候，这家伙又偷偷的溜了，别的督军团代表就真签字了。张勋看到这个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他手下辫子军一共25000人，他提了5000人进京。进京以后，张勋就肆无忌惮的复辟，声势特大。当时北京驻军其实有好几个师，但是大家听闻张勋要复辟，都不敢吱声了。本来是来当调解人的张勋，一进京就闹复辟。这个时候，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，只有赶紧逃命。他躲进日本使馆后，就下了道命令，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，并委任他组织讨逆军。总统则由尚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。段祺瑞其实一直知道张勋可能会复辟，但是他却没有像徐树铮那样耍阴谋。张勋路过天津的时候，段祺瑞问他是不是要去复辟，张勋说是，然后段祺瑞就说，你若是复辟，到时候我就要打你啊。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失败，指着地方战将说，你们哪里有资格打我，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打我，因为他跟我说过要打我的。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管啥心意了。段祺瑞开始组织讨逆军，然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，手里既没有钱，又没有嫡系军队，一兵一卒都没有，连个警察都没法使唤。那个时候他跟曹汝霖的关系很好，曹汝霖又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好，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的三菱公司借了100万，当时日元和中国的银元是同比值的，一个日元相当于一个银元，所以这笔钱来得很及时。然后段祺瑞就开始到各方收买军队，他首先收买李长泰的军队，就是驻扎在天津马场的第8师。李长泰很怪，给钱也不干，段祺瑞没办法。后来听闻李长泰新娶了一个小老婆，李长泰特宠爱这个新欢，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长泰的小老婆送钱。 这女人就怂恿李长泰去打仗，结果就成功了。接着又找曹锟，曹锟不愿意干，但是吴佩孚愿意干，于是曹锟也被说动了。然后还有冯玉祥，冯玉祥此前刚刚被陆军部长免了，当时他是第16混成旅的旅长，这个旅很大，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不爱钱的军阀，有点钱就去扩军，整兵整枪，别人的一个旅少则两三千，多则四五千，他那一个旅有9000多人，比别的一个师还多。那些团长之类的军官都只听冯玉祥的。冯玉祥被免了之后，没人敢来16旅。这时段祺瑞又让冯玉祥官复原职了。冯玉祥是个有点革命思想的军阀，复辟还了得，冯玉祥辛亥时候就想搞过革命的。所以这三支主力部队一拉，其他人从旁跟上，然后就开到北京去打张勋了。当然仗打得很热闹，却没怎么流血，象征性的含义很强。用莫里寻的话说，双方之间枪是放了不少，几百万发子弹都给打出去了，但是没伤几个人，倒是几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榴弹伤到了。双方军队没什么直接的接触，还第一次用了飞机。当时南苑那边有航校，于是讨逆军派了两架飞机上京城扔炸弹，丢了几个手雷下去，据说炸死了一个宫里的太监和一条狗，复辟就这么解决了。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。这次反复辟战役虽然很儿戏，但毕竟打完这仗以后，张勋队伍从此土崩瓦解，他在北京的5000辫子军被缴械了，他留在徐州的20000人也被人收编了，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来当总统了。冯国璋那个时候刚刚从南京过来继任总统，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，所以参战就没有问题了。中国正式参战，加入协约国，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。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，五四也许就没有了。